要的完美，你要的全配，你要不要脸？ 七巧细琢，鸡蛋里挑骨头，我努力去做，你努力要求，怕概括承受，最后会喷火，换我来摆弄，我要的感动，看我。剪掉你的梦，你是否还爱我？看我，剪掉你的嘴，如果我只是我。承受，最后会喷火，换我来吧。